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。太在那里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仲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 Do forgive me. 真太猛之仰思河。泰国是众所周知的旅游大国，浓郁的佛教文化和奇异的风俗，以及神秘的人妖、佛牌、光头术等等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旅客踏上了访泰之路。但是很多游客都不知道，当踏上这一片充满奇俗风情的土地的时候，神秘的光头术很有可能就已经落咗喺你身上。落咗飞机，阿猫下意识咁望望身边嘅玻璃，里面影出个模糊嘅身影。喺佢个身影后面，嗰啲人车车咁转来来往往，摆出各种各样嘅表情，根本冇人注意到阿猫。佢突然间感觉到好孤独，好似天地间完全冇佢呢一个人存在咁。佢是一个隐形，其他所有人都望不到他，没人理他。而这种感觉来源于阿猫的一个秘密，一个阿猫不可以对任何人讲的秘密。他叹了啖气，执了下自己的背囊，重新融入人群，漠然地行着。阿猫隔着块玻璃望了望外面的天空，泰国的天空比国内的晴朗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，天空就好像一块剔透的蓝宝石咁，深不见底。 唉，点解我硬是觉得今次的泰国学习之旅不是咁顺利嘅？但系既然嚟咗，都要硬住头皮面对噶啦。唉，死啊死啊！ 有咗呢一个决定，阿猫个心轻松都唔少，担高头喺度揾机场嘅出口。曼谷的机场有两个，一条呢是国内航线，一条就是国际航线。咁阿猫降落的这个当然是国际航线的机场。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面，各种不同的肤色，各种不同的装扮都有。这些情况在国内很少见，不过转念一想，现在在泰国见到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，但是在泰国人眼里面，阿猫何尝又不是外国人。于是阿猫按照国内准备好的路线攻略，决定先在机场度过一晚夜，到天光了再搭机场快线去到曼谷的华南红火车站，沿途还可以看胜利纪念碑。在火车站买好火车票之后，日头就可以游览大皇宫，晚黑就坐火车去清迈，嗱咁样咧悭翻啲时间，又悭翻啲住宿费，或者一路周居劳顿，所以令到阿猫实在太过攰。本来佢仲攞住手机玩嗰个神庙逃亡游戏，但玩玩下不知不觉咁瞓着。一觉醒嚟，望住外边好大嘅太阳，迷迷糊之间先谂起，哦系，自己仲喺泰国。 啊，外边嘅太阳好好啊！ 系，我而家喺泰国噶。哎呀，弊啦，我要赶上买火车票啊！ 哇，时间交到咁慢，可想而知啦。火车虽然未出发，但系嗰啲票咧就已经卖晒。阿猫计计时间，哇！再等第日嘅火车似乎唔太现实，只好咧喺地图度就揾，想揾出搭长途大巴嘅路线。嗱，佢发现有一班车系可以去清迈嘅，于是佢买到票，个心啊踏实好多啦。喺车站旁边就求其咧食到餐嗱，据闻好有名嘅泰国咖喱蟹。 即系蟹有阵怪味嘅，系咪唔新鲜呢？系死啦，千祈唔好食完肚屙得啦。 见到后车嘅乘客大包细包堆积如山，阿猫对晚上嘅大巴之旅，唉，唔抱有任何乐观嘅态度。佢想象得到噶啦，嗱，一部咧闷到死、焗到死嘅车，车顶滑埋，仲绑住一大包好似炸药咁嘅行李，唉，硬知系扭搞。好啦，等到车嚟到之后，诶，阿猫不免笑得笑，哈，估唔到呢部车都 OK 嘅，先进嘅双层大巴，好多外国嘅背包客咧都坐喺里面，而且见到好多本地嘅乘客，自己咧都准备咗啲棉被。嗱，咁啊可以分析得出车上边空调应该开得好足，兼且上到仲发现，哇，有无毡派添。嗱，坐低之后，阿猫随意咁打量住车轮。或者呢一部是最后一班车，又或者是夜路车的缘故呢，这部车竟然没什么几个人，数数埋埋大概得十零个啫。而这个时候一个几靓的服务员呢，就将啲水和食品派返落。车上边呢，这个时候就播紧一部尼古拉斯基自己惊魂下一秒。哇，如果服务员呢还好贴心咁帮乘客准备啲热咖啡。嗱，咁样真係大大超出阿猫想象。或者是头一晚在机场就睡多了，又或者是杯咖啡的作用，阿猫有些兴奋都睡不着。在电影里面，尼古拉斯基治就扮演一个有预知能力的魔术师。 哦，这部电影我在国内看过的，结尾很经典的嘛。现在在这里又看多次，有几有味道的，看来在不同地方看会有不同的感想啊。 不知不觉间，部车已经驶出了市区，进入了连绵不绝的山路。阿猫略有些奇怪，在泰国攻略里面有详细的路线图，但是就并没有写什么山路的介绍。不过当然这些攻略只是参考，事关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去清迈肯定不只得一条路的，话唔埋呢条近路。喇猫亦都冇几留意，望住窗外黑暗中嘅山景，大巴就好似驶入咗山区嘅腹地，周围呢全部都系高大嘅热带植物，月光夹杂住繁茂嘅树影当中，斑驳嘅树影喺窗口上边飞闪而过，嗰啲树叶喺夜风当中沙沙声喺度舞动，好似一具具站立的尸体左摇右摆。挺拔的椰子树上边挂住一只只椰子，但是从阿猫的角度望下去，就好似一个挂满了人头的巨遮咁。联想一展开，阿猫忍不住打了个冷震。周围的乘客好似一早已经进入了梦乡咁，仲有些发出轻微的鼻鼾声。阿猫呢夹一夹紧嗰张毛毡，正准备强迫自己瞓，而突然之间大巴发出刺耳嘅刹车声，巨大嘅惯性令到阿猫成个刹唔住掣，砰一嘢咧就撞埋前座嗰度，哇个头痛！ 哇咩事啊？撞死人咩？哎呀我头痛啊！ 成车人都被惊醒咗，夹杂住各国唔同嘅炒虾擦蟹嘅语言啊，问候家长嘅语言啊，全部都闹咗起身。阿猫撞到咁鬼痛嘅，梗系嬲啦！一路揞住个头，担高头一睇，就发现服务员面露恐惧之色，双手合十，低声喺度嘀嘀唔知嘀乜。司机系突然之间揞咗支烟出嚟，点着喺度煲烟，声都唔声，面色苍白咁望住大巴正前方。而阿猫坐喺后排，睇得咧就唔系好清。嗱，依稀好似见到有咩挡住喺车前边咁，捽捽正眼，再仔细啲一望，哎呀，汗毛都冻晒起身。喺惨白色嘅月光底下，有两个人笔直咁企喺路中央，漠然咁注视住佢哋。大多数乘客都见到呢两个人，或者系因为环境气氛使然，有人仲发出尖叫声。车里面嘈杂一，阿猫 呢、這个时候成身都啲滴滴震，喉咙好干，但系究竟系因为想饮水啊，定系因为嗰种强烈嘅恐惧感？喺佢眼前嘅呢两个人，如果系普通人，甚至系两个贼人，大家都唔会咁惊。但系企住呢两个人，好明显系两个雕刻得惟妙惟肖嘅木头人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